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事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昨天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今天有一辆旅行车的试驾车的试驾报告在今天的非事不可当中出现。此旅行非彼旅行也，谁呢？先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车型啊，宝马的二系旅行车啊，二系旅行车。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就你它 二系多功能旅行车， 那对你那是进口版的。你那个是进口版的翻译版本，叫多功能旅行车，英文版叫BMW， 然后那个 Active Tour， T-O-U-R， 哎对，然后这个华晨宝马的国产版本之后呢，叫 二系 旅行车了。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名称上叫的简洁一点， 其实也是。我当时就是没买我现在那个车的时候，看过奔驰的 B， 奔驰的 B 其实也叫旅行车。 它怎么解的？ 就是叫奔驰 B 级旅行车，因为它那个彩页上面是这么印的，它没有印什么多功能什么什么怎么怎么着，它可能，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昨天所说到的这个国内的 wagon 市场，就是旅行车这个市场，真正咱们说的这个旅行车这个市场没有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就是整合，或者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细分化。 但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两个词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一个是 wagon， 然后所谓的还有什么这个咱们这个 active tour， 它已经换名词了。 对， 其实 包括什么 shooting brake， 对，在欧洲这是已经是几类不同的 车型。对，它其实细分的是很多很多很多的。然后正是因为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旅行车，咱说的这个轿车旅行车啊，就是带那个大屁股的那个轿车旅行车，它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以现在一提旅行车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种车型 啊，尤其是在国内， 你比如说二系也叫这个，那我可以想见，那是不是 家旅行也叫这个？ 家旅是不是也可以叫旅行车？对吧？但家旅它原来做的时候是 休闲什么 高尔夫什么什么，哎，高尔夫万是吧？它属于厢式车。 休旅车 啊，对，要提到万的话，那就是属于像排偏， 就是那种很大的四四方方的，或者说是很商务的，什么大众的 T5 T6 啊这样的车型， 对 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咱们昨天所说的这个，跟大家很说明白了那四款宝马、奔驰、奥迪加上沃尔沃这几款很好的旅行车之后，再说今天的非事不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听着有点懵， 也不用懵，其实说的简单一点，这就是一个大的、高的、空间使用度更高的大两厢车，我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会更了解一点，也就是有点圆圆方方的这样一辆车。 对， 然后国产版本的售价是23.69万到33.19万， 说实话，很实用的一款车。 对， 应该是很实用的一款车。 我们公司的同事不就是买了一款这个吗？ 对，我正想说这个呢。像经常坐在我们后面的乐宁姐， 改天可以让她上一期这个三味真火啊，对吧？ 她当时买的是 1.5T 的 啊，对 ，1.5T。 她当时还买的是进口的呢， 进口的 1.5T。 对，然后当时我们在拿到车之后，跟她有了一个交流，问她说：“这个车你在平时开起来怎么样？” 反正又不是我开。 她说她开的不多啊，但是呢，那你从这个乘坐呀使用，他说没有问题，挺好的。反正我觉得，他说我感觉哪儿都可以。 这个你记住啊，女人在说车的时候，如果说挺好，绝对不是舒服，而是这个车牌子挺好的 啊。那女生要是觉得这车开得特别舒服，得怎么说？ 那就是真的，那坐着非常舒服，他会直接 说得非常具体。 对，他会直接非常非常具体，坐着很舒服，哪儿你说，哎，就包括那个小的化妆镜，我觉得特别棒。他会说那种非常细的点， 细节的。 哎， 行啊，今天跟大家说，我们试驾这款拿到了宝马二系旅行车的一个顶配版本，220的豪华设计套装。 这个说实话，大家在街面上应该不常见。 豪华设计套装， 因为30多万的价格挺贵的。 我试驾这款车的时候，碰到了一辆那个 1.5T 的 218二系 啊， 218，然后他嗖嗖的就过去了，然后 你嗖嗖去追他， 然后离我远去。 我在想追不追他，追他吧有点欺负人， 因为毕竟我是220T 版的，人家1.5T， 对， 不追他吧，还觉得心里边有点于心不甘。 发动机同为 220T， 但是不是那个 N20， 哎， 是叫全新的叫 B48 B 这回等于说用了全新的发动机，就 B38 跟 B48， 嗯 啊，就是 1.5T 是 B38， 141千瓦，280牛米， 嗯嗯，然后 用的还是那个鸡腿啊，不，应该不是鸡腿了吧？对吧？ 也 两个挡把 不一样，不一样。 我觉得这，而且这回 成本还是有差，是吧？ 咱们借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 2.0T 的顶配版本， 嗯嗯嗯， 那个挡把跟 mini 有点像。 跟 mini 有点像， 跟临窗的 mini 有点像，上面那个档位的那个标识和大小， 嗯， 都有点像， 嗯， 也挺高的。所以说，同出自于一个平台的 UKL 平台，还是 对， 这怎么说呢？就是价格便宜嘛，价格便宜之后，咱们也别想着量足的事了，对吧？ 这个车我觉得啊，从刚才说的是动力哈，咱们开的是 2.0T， 你看窗的那个小 mini 是 1.5T。 嗯， 从他那个车上来反馈的话，已经搭在那个小 mini 上已经是绰绰有余，有一股子这个钻啊，或者是加速啊，都没有任何问题。那这个 2.0T 放在宝马二系上面，我觉得它的秉承着这个宝马一贯的这个对动力的这个 浪费，在国内 就是动力过剩了。 就是我在市区道面开，我真是觉得用不了，不用非得 2.0T。比较上高速的话肯定动力表现会更好， 嗯， 但是其实这台车我觉得 1.5T 将会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版本， 因为二系肯定要比这个 mini， 咱们以那个 Cooper 这个车型来论啊，应该比 mini 沉不了太多， 嗯，但调教也不一样啊， 对，那 对，今天跟大家非试不可说的是宝马的二系旅行车，然后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详细来说这款车。 我是钱包生活的 CEO 丁胜斌，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代表本地生活服务首选平台钱包生活全体员工，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威马汽车的王卫，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威马汽车将继续全身心的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捷集团的张磊，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玉捷集团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捷集团的张磊，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 御捷集团将推出御捷长城 EX50 车型，这是一款时尚与性能兼具的纯电动 SUV 汽车，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试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试不可。我们今天说的是宝马的二系旅行车，开的是顶配版本220豪华设计套装。然后呢，我们还拍了一组套图，我们称之为地库幽灵系列，其实地库散影系列。 我觉得这个说到二系旅行车 啊， 就有很多的消费者买二系的时候都会看到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奔驰 B。对吧？这大家估计都会看到，然后还可能会看到更大一号，但是价格便宜一些的途安 L。 我觉得 Mini 的 Countryman 也可以吧。 Countryman 有可能，但是 Countryman 的它的这个价格， 对对，那肯定是要上 这个要贵了啊。 对，还有一些， 而且会不会买这样车型的人最后都买了那个 嘉旅 大众的 高尔夫？ 那太便宜了，就是买了大众的夏朗啊。 价格差不多，但是那个 就完全风格就变了呀。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还可以买奥德赛呢。 是，但是 大气魄，我 二系这样的这个消费者绝 对 不会， 还是有要求， 绝对不会买 GL8 或者奥德赛这样的，可能偏商务一些的，对吧？ 所以说回来啊，我们从外往里边聊吧。刚才聊的有点散，就咱们就说这小车长相怎么样，吉德老师？ 外观我反正是不太。觉得现在的宝马的外观是那种很一见倾心的，反而是在今年车展上看的那个新五系让我觉得宝马外观现在好看了。 老车呢， 我觉得二系的外观没有什么硬伤，只从我个人来说啊。 呵，你还想 硬伤 硬伤是吗？ 首先是它的一个，我觉得大灯它很提气，因为可能也是顶配车的关系，它有这个大轮毂，也很帅气。再就是它这个颜色橙色，我们借到的是一台橙色，这个橙色真的洗干净了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在阳光底下看，所以我觉得外观来说还是有着宝马的那股子劲儿在里边。 其实我觉得这一代 你、我多说一个，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三系五系七系它的大灯都已经开眼角了，这是一个逐渐在演变的过程。 说白了就是一开始在三系上开， 它是一个设计师对市场的反馈的摸索。 对， 如果消费者接受了，那我可能 就 慢慢的 什么车都开， 全都开。如果不接受，我马上再回去。但二系你发现，不过是进口还是说到华晨宝马这二系，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天使眼，就是圈的那个。 这要开的话， 也有点开吧？ 我觉得不太好看， 没那么小。 这要开的话，它跟那个中央进气格栅连通在一起的话，这车就不好看了。 你说开那眼角？ 对啊。 它这台我觉得还是向外有一些延展的。 你那个是灯的角度的问题，上扬角度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的外观，我个人还是挺可以给打高分的。 你们提到开眼角，我说一句那个就是开玩笑的话，你说这个未来这个两侧的开眼角能不可能开到这个侧翼子板上面都？ 现在有这样的车呀？ 就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的那个美国车或者欧洲车的设计在那边不有个小灯吗？ 对，有一个黄的反光板或者一个转向灯。 对，我是想直接把眼角直接就拉到那个灯的位置。 那你这如果要维修的话，维修成本会过高。 哦， 第一个它如果你要做成了一个弧形的话，首先你大灯组这个成本就高。你要万一就蹭了那么一个角，你要整个 换大灯组。 对呀，那你就麻烦了。这一个总成我 相信挺 贵的啊，那肯定的 啊。行，来说回来，我觉得这车外观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一个，全系标配大全景天窗，可开心， 这是必须的， 倍儿帅。 我觉得这个就是旅行车它必须应有的一个素质 啊。而且这国产版本真的把这个点做上，我觉得特别好。 首先是你就说吧，20多万、23万这个价格，起售价格它已经不便宜了。虽然对于宝马来说它已经很便宜了，但对于这么小的一个车型来说的话，它其实不便宜了。所以它必须要以一些更细腻的这个丰富的配置来吸引这所谓的潜在消费者，对吧？ 对，我觉得它还有一项配置可以再下探一点，别这个高配上独有哈，就这个电动尾门 一脚踹， 电动尾门 明白了，你这一脚踹可以顶配有是吗？ 就说往下一点，就是低配车型也能享 有 到 这 个 电动尾门， 嗯， 是 就是电动开启电， 对 对 对对对对。但是真给我吓一跳，我没合计这车有电，有那个一脚踹那功能，就是一伸脚， 嗯， 然后是怎么的？那天我们这拍照片，然后拿那儿童安全座椅，我这刚要把儿童安全座椅往地下一放， 嗯， 但我那脚可能就是滑到边儿，嘣儿门开了，给我吓一跳。但是这个配置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啊，看起来还是挺灵敏的。 对，挺好用的， 那还行， 但真给我吓一跳。而且这个咱们这个国产的版本呢，还针对中国市场加装了一样东西 啊。 我后来查到了， 嗯， 有那个 PM 2.5的过滤功能。 哦， 哎，国产版本，这是国产版本比进口版本要加的。 嗯， 我觉得针对中国市场啊，这台车的国产版本真是做了很多的调整。 这个前两天北京突然沙尘暴啊， 哇，爆表2000多是吗？ 真是不可以的，这是。 哎呀，今天非时不可跟大家说的是宝马二系的运动旅行，刚才说了一些配置包括外观上的亮点，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说说它的驾乘感受和体验。 我是梵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我代表梵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事事如意，梵天下梵点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汽新能源的卜鸿生，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北汽新能源品牌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幸福家电，事业领航，狗年行旺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机电汽车的 CEO 申海云，这是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呢，机电汽车将致力于给听众朋友带来量产的智能电动汽车，还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机电汽车，谢谢。大家好，我是机电汽车的 CEO 沈海云，支持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 FM 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这给大家拜年。在新的一年呢，机电汽车将致力于给听众朋友带来量产的智能电动汽车，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非是不可，欢迎回来。说回来这个开宝马嘛，开宝马， 嗯， 老车说说吧。 开起来还是有着宝马的一贯的那个很操控的那个灵敏的那个感觉在的， 嗯，你很套路， 很轻，很轻盈，很轻盈， 套路， 真的很轻盈。 老司机， 方向盘在转向的时候，不像过去那种老三系的那种比较沉重那种手感，没有那么沉重。就说它肯定是在兼顾着一些像女性朋友驾驶的时候，它做了一定的调整。 去年咱们短暂开的那个 X1，给我感觉是太轻了。就在低速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台轩逸 啊。你说方向盘， 对啊， 嗯， 对对对， 我觉得二系这台车对于很多小姑娘来讲，它的方向盘轻重应该是很舒服的， 嗯，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可能开车比较爱钻或者是凶猛一点的，可能会稍微觉得轻了一点，方向盘是这样， 都是一样的，跟那个 mini 一样的前驱平台，所以它每辆车的调教是不一样的。 但 mini 太重了 ，mini 的这个转向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实的那种感觉。 我始终跟姑娘说，你要是开 mini 的话，你的臂力应该稍微好一点，要不然你就别买这辆车。 因为这个车潜在消费者可能是很多女性， 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们、 居家主妇们， 对对对， 你让他们去。买完菜都很累了是吧，从菜市场拎到车的停车场，那手都没劲儿了，你再弄一个很重的方向盘去揉轮再去转方向， 嗯， 就不好了。所以说它设定的很轻盈， 啊，提到说妈妈们，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也拿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来做的测试。 嗯，好装吗 ？ISO fix， 啪啪两下完事儿。后边有根绳直接搭在后边挂钩。 Latch， 那是美制的一个强制安全标准。 对，就是它是其实是有两套标准的。 应该是有三套标准。 三套标准，它都有， 分别是安全带，然后 ISO fix， 还加上那个刚才老车所说的 Latch。 对， 就是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先是卡了个口，后边有根带直接挂在后面那挂。 你这可以，其实光卡口也可以。 对、哦、对， 但是你光卡口的话，它会晃。 它、嗯、但它有那个带，正好有个钩，我就给勾上了。 是是是， 我觉得挺好的。 对， 很好装，很好卸。 然后再就是动力的话，我们这次是2.0T 的这发动机，其实我更想感受那个1.5T，1.5T 其实你放在那个 mini 身上，我觉得差不多 啊。就是 2.0 在我们脚踩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提速是那种 蹭蹭的， 就是没有说特别猛的那个，就是衔接点不那么猛，但是后续的那个动力输出确实很跟得上。 哦、 就你随着你的油门踩下去，这个动力就出来了。 就我说一个我非常那个，就是我非常亲身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在环路上一脚80到了。我就不能再踩了、 嗯、 然后我发现油门还有起码有1/4的余量在那空着， 嗯， 然后我分别调了三种不同的模式，运动模式，然后普通模式，还有节能模式， 嗯， 然后我 发现节能模式也很运动， 我发现对我发现节能模式就是只是初段的时候特别平稳，但是你只要敢踩油，这车就立刻就可以超车了， 嗯， 所以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这台车 的说这个 2.0T 相对来说会 有点 动力过剩， 动力充沛， 动力过剩、嗯、 过是我觉得1.5T 在城市里面开应该是相当够用， 嗯， 而且相对来说可能在燃油经济性上表现会要比 2.0T 它好一些。 那如果说你选 1.5T 的话，因为它是23万起售嘛， 嗯， 对吧， 嗯， 那大概是25-26万是不是可以买一个比较不错的？ 它应该有一个版本， 但我觉得还是上 2.0T 比较好，因为这个车 还是觉得三缸机的问题。 不是不是，这个车你可能多数的时候会三个人开坐。 三个人、 里面有三个人，就是你的司机再加上比如说加上孩子和 说白就一家三口呗， 对， 你别说你司机买这么小车还有一个你司机，你多 你、这个、 多奢侈， 你这个三个人跟那 1.5T 的话也能开，肯定也能跑，没 说实话啊，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可能这个我不会太推荐 2.0T 的， 嗯， 因为第一个你 2.0T 咱们这个测试车是多少钱，它 33万多， 对，33万多，虽然是指导价啊， 嗯， 33万多，你33万多完全可以买一个三系了，对吧，三系的320的 LI 至少是领先型吧， 对， 对不对，至少可以买这个，买一个中配了。 但这车你要让我推荐，我就推荐218的领先，就是次低配， 嗯， 可能就25万的车价，对吧，然后 LED 头灯也有，然后提升这些整体质感的配置也都够， 嗯， 然后 1.5T 加 6AT 咱们确实没有 2.0T 的来的那么狠， 嗯， 但是日常当中绝对够用。而且 6AT 是原来老三系用的那个吗， 嗯， 是爱信的吧， 对， 应该是，应该 是，应该 是， 应该是。然后朋友也提供了油耗，那他开是9升， 嗯， 但我觉得这个城市里面用很合理啊，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老车保坚持你的态度啊，一定要有动力储备， 嗯， 是吧？ 就不管你用不用， 嗯、 这 2.0T 是必须的。 嗯、就是当有人向我挑衅的时候，我可以踩下油门予以还击，是吧、嗯？这应该是我的性格呀。好啊，今天非试不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宝马的二系旅行的整个的一个感受。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也可以上微博啊， 嗯， 在搜索咱们那个快车道 FM， 快车道 FM， 包括这个微信上 也 是 快车道 FM。然后这两天呢，我们也会在这些各个平台上给大家推送我们这个宝马二系的那叫人影散乱系列的照片。 对， 还有 这样吧、如果说是在微博上我们去有一些互动的话，咱们不是上次用那个安全座椅做的测试嘛， 啊， 把那个座椅可以 送出去， 对，在那个微信平台上给大家抽一下啊，在微博平台上吧，好吧， 对对对， 微博啊， 对， 那就是大家来关注我们快车道的这个微博，那怎么个抽法呢？ 这个 具体关注咱们那个微博抽奖细节，是吧？ 对，到时候让林川写一下细节，然后 盖个楼什么的， 用哪个抽，到时候应该拿什么微博什么平台助手吧？ 哦， 那个、 可以，现在有抽奖的那个， 对对对对， 啊，我以为还那么传统的盖楼什么的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啊，行啊，哎，这个一个儿童安全座椅，咱们你在图片里就能看到很漂亮的一个蓝色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只能跟大家说到这里了，然后相关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询问。行，明天节目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